你好，我是王征，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。在我本科毕业的时候，我的编程水平其实是很差的。直到读研究生的时候，一位师兄给了我一本《算法导论》，说你可以看看，对你的编程会有很大帮助。没想到，从此我就喜欢上了算法。我把图书馆里所有数据结构和算法的书籍都读了一遍。我一边读书，一边对着书上的内容进行练习。几个月之后，我发现写代码的时候，我更多的会考虑性能方面的问题，写出时间、空间复杂度高的垃圾代码越来越少，算法能力提升了很多，编程能力也有了质的飞跃。因为这样，研究生毕业之后，我直接进入了谷歌，从事谷歌翻译相关的开发工作。这是我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的经历，你可以想象你的状态是不是下面的这种情况呢？从学校开始，你就觉得数据结构很难学。然后就一直没有认真学，到了工作，一遇到数据结构这个坑，你又发自本能的迅速避让，因为你觉得自己不懂，而你也不想去深究，反正看起来也无关大局。到了当你想换工作面试的时候，又或者研究某一个开源代码的源码，再或者和团队讨论某个非框架层面的高可用难题的时候，你又发现自己的基础跟不上别人的节奏。如果你是这样的问题，那么你并不孤独，因为不止你一个人有这样的问题。工作的10年，我见过许许多多的程序员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背景，有很多人既有潜力，又非常努力，但始终无法在自己现有的水平上更进一步。在技术圈子里，我们经常喜欢讨论高可用、微服务、服务治理等等，很少有人能去关注代码层面的编程能力，愿意沉下心来。花几个月的时间啃一啃计算机基础知识，认认真真夯实基础的人，简直就是凤毛麟角。我认识一位原来腾讯 T4 的技术大牛，在区块链大潮之前，他在腾讯工作了10多年，长期负责手机 QQ 后台的整体建设。他经历了手机 QQ 从诞生到一级用户在线的整个过程，后来他就去了微众银行。有一天，老板让他去做区块链。他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就把区块链的整个技术脉络摸清楚了。现在他是微众银行的区块链负责人，微众科技创新产品部的老总。你说厉不厉害？你可以花半年的时间就精通一个新的领域吗？那为什么他就可以做到呢？我觉得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基础足够扎实。他曾经跟我说，像区块链、人工智能这些看似很新的技术，其实一点都不新。最初学编程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些基础的知识都学透了。当面临行业变动、新技术更迭的时候，他不断发现那些所谓的新技术核心和本质的东西，其实就是当初学的那些知识。掌握了这个规律之后，他学任何的东西都非常快，任何新技术都能快速的迎头赶上。这就是他快速学习并且获得成功的秘诀。所以说，基础知识就像是一座大楼的地基，它决定了我们的技术高度。而想要快速做出点事情，前提的条件一定是基础能力过硬，内功要到位。那技术人究竟要修炼哪些内功呢？我觉得无外乎就是大学里的那些基础课程，比如说操作系统、计算机网络、编译原理等等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数据结构和算法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像《算法导论》这些经典书籍虽然很全面，但是理论太多了，学起来十分枯燥。而市面上很多课程大多数也都缺少真实的开发场景，费了很大的劲儿学完了，却用不上，过不了几天你就忘了。所以我尝试做一个让你能够真正受用的数据结构和算法课程，希望给你指明一个简洁高效的学习路径，教你一个学习基础知识的通用方法。那么，关于专栏内容，我是怎么设计的呢？首先，我根据自己研读数十本算法书籍和多年项目开发的经验，在众多的数据结构和算法中，精选了最实用的内容进行讲解。其次，我不只会教你怎么用，我还告诉你我们为什么需要这种数据结构和算法，一点一点帮你捋清他们背后的设计思想，培养你举一反三的能力。对于每种数据结构和算法，我都会结合真实的软件开发案例来讲解，让你知道数据结构和算法究竟应该在实际的编码中如何应用。 为了由浅入深的带你学习，我把专栏分成了四个递进的模块，分别是入门篇、基础篇、高级篇和实战篇。在入门篇，我会介绍时间、空间复杂度分析，这两个是数据结构和算法中非常重要的知识点，它们贯穿了整个专栏，甚至整个数据结构和算法的学习。但同时，它们也比较难掌握，所以我用了两节课的时间来讲这部分内容。而且我还举了大量的实例，让你一边学一边练，真正能够掌握复杂度分析，为后面的学习铺路。希望通过这一模块，你能掌握时间、空间复杂度的概念，大欧表示法的由来，各种复杂度分析技巧，以及最好、最坏、平均、均摊复杂度分析方法。这样，以后面对任何代码的复杂度分析，你都能做到游刃有余，毫不畏惧。基础篇部分是专栏中篇幅最大的内容，也是我们学习的重点，共有26节，涵盖了最基础、最常用的数据结构和算法。针对每一种数据结构和算法，我都会结合具体的软件开发实例，由浅入深进行讲解，并适时总结一些常用宝典，保证你印象深刻，学有所用。比如说，递归这一节我会讲到，为什么递归代码比较难写，如何避免堆栈溢出，如何避免递归冗余计算，如何将递归代码转化为非递归代码呢？到了高级篇这部分，我会讲一些不是那么常用的数据结构和算法，虽然不常用，但是这些内容你也需要知道。设置这一部分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开拓视野，强化算法思维、逻辑思维。如果说学完基础部分可以考80分，那掌握这一部分就能让你成为尖子生。我们整个专栏呢，都是在围绕着数据结构和算法在具体软件实践中的应用来讲的，所以最后我会通过实战的部分串讲一下前面讲到的数据结构和算法。我会拿一些开源项目、框架或者系统设计问题，剖析它们背后的数据结构和算法，让你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。人生路上我们会遇到特别多的坎，跨过去你就可以成长，跨不过去你所面临的就是困难和停滞，而在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你都需要为了这个困难而买单。对于我们技术人来说更是这样，既然数据结构和算法这个坎我们总归是要跨过去的，那为什么不是现在呢？我很感激师兄当年给我的那本算法导论，这是我人生当中为数不多的转折点之一，如果没有那本书，也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我希望这个专栏也能成为你的一个人生转折点。我希望通过这个专栏，不仅能够帮你跨过数据结构与算法这个坎，还能帮你掌握一种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方法，帮你度过职场甚至人生的重要时刻。